去，新年悄悄来临，新年我和你珍惜春节不忘记。快乐的年，热闹无比，年轻的心喜欢相聚，新年新年感觉就像party，就像party，宝贝双抱起，让幸福留给自己，新年快乐，双生恭喜恭喜，年轻的心意 祝福你永远。 我是 Chili， 我是 Tomato， 再次恭祝大家财源滚滚来，新年发大财，耶！ 是你不要我。